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靠着车抽烟，天擦了黑，一点火芒把他半张脸映得微微发亮。抽去一小半，他看了眼表，闲烟转身从半摇下的车窗钻进，拿出一个喝得只剩点的矿泉水，把大半支烟连着每一段的烟灰一并弹进去，又在口袋里摸出口香糖，草草嚼过两下，将残渣吐入餐巾纸。他本想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然而刚一转身，他要等的人就来了。那人略带疲惫地从软件公司大门走出，第一眼先瞧见停在路边的崭新的车，然后才看见池小池。他的眼神变得有点复杂。 小程。 池小池在这个世界里叫程源，扫到那张脸，池小池一时怔住，竟忘了主动迎上去。那人站在原地，习惯性地等着成员向他走来，发现成员没有挪步的打算，他疑惑地皱起了眉。池小池的脑海中适时地响起了半人音半机械音的提示，态度公事公办，因此显得有点冷漠。 石先生，攻略对象在叫你。 无视从72降到70的好感值。池小池回过神来， 长得还行。 随即他站直身子，自我感叹， 真是单身久了，看这王八都眉清目秀。 池小池装作在夜色中事物不清，眯了眯眼才看清来人，原本还有点茫然无焦的眼神顿时有了欢喜之色，两颊的酒窝甜得让人简直想跟他一起笑起来。 老杨， 一秒入戏，可以的。 池小池要攻略的王八羔子，全名杨白华。说起来，这位老杨不算老，比成员大4岁，爱干净，袖口收拾的一般高低，气质清爽，头发指甲都拾掇的利落不毛躁，身上有点木头的淡淡香气，还有年轻男人少有的硬朗和稳重。包裹在白色衬衣里若隐若现的胸膛线条看起来不夸张，但那轮廓却能够轻易地叫人心跳加速。在一步步向任务目标走近时，池小池在心里简单复习着他接收到的世界线信息。这个世界是池小池进入系统世界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按系统所说，为了让任务者更快适应，每个任务者绑定系统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世界线都与他原先生活的世界线高度相似，难度也是简单模式。说白了，新手教程。这份新手教程显示，他的攻略对象杨白华，是从西南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举全家之力供出来的大学生，学的是软件工程专业。从不会开机到成功保研，将近7年的异乡求学生活已经磨去了杨白华通身的乡土气息，乍一看上去完全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至于成员，一言以蔽之，家里有钱。至于有多少钱，成员向来不关心，那是他大哥应该操心的事儿。成员从小喜欢音乐，是那种一头扑进去溺死不管的喜欢。他也确实有天赋，乐器随便玩一玩就容易上手，一把好嗓子更是有高级的音乐质感，唱、做、弹都来得了，玩得转。 成员是在上音乐学院后来找曾经的高中同学玩，在校园里无意遇见杨白华的。那时的杨白华刚读大四，恰好是最好的模样，意气风发，那股清爽又硬朗的劲儿迷得成员一跟头栽了进去，一味跟在杨白华后头穷追不舍。杨白华起先觉得很滑稽啊，但渐渐的也被这个皮儿薄馅儿嫩兔子一样随便一拎耳朵就能掌握在手的小少爷勾得动了心。两人从相识到确认关系陷入热恋，足足过了三年。某天成员喝醉酒，一时冲动跑出去跟家人出了柜，成父成母不能接受小时候还追在女孩子屁股后头跑的儿子迷上一个男人，尤其在调查过杨白华的背景后，成父成母更是表示了激烈的反对。成家二老倒不是歧视一路奋斗上来的杨白华，他们自己也是出身农村白手起家，知道奋斗的不易。然而杨白华上头有四个年岁不等的姐姐，名字一字排开，各名招娣、盼娣、念娣、望娣。这四个名儿摆在这儿，叫成家二老确信这家人绝不会接受一个叫自家断了香火的男人。成员那场无望的恋爱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然而爱情让人变瞎，成员醒酒后根本听不进父母的好意相劝，还死挡活挡，生怕爹妈为难杨白华。成家父母还没有那么低的档次呢，跟一个靠自己努力奋斗上来的孩子过不去。但是成员这通混闹却实实在在地伤了父母的心。为了杨白华，他跟父母闹翻了，搬出了家，和杨白华住在了一起。为图便宜，杨白华租住在离市中心公交要坐二十几站地儿的地方，哼，外卖都没几家。好处是安静，菜价也便宜。成员为杨白华学起了做饭，做得还不错。杨白华夸了他两句，他就每天都做了午饭给他送到公司来。 小燕子，你他妈疯了吧？为了一个土鸡男好日子不过了？ 他对我可好了，我们说好了明天吃火锅。 成员的确是一个浪漫的理想家，每一点微末的理想都被他充满希望地记录在桌上的便利签上，一条一条像是在写诗。 明天上午写歌，中午做饭，下午回来写歌，晚上和老杨去散步，买两杯孙记豆浆，老杨那份要加糖，开半碗空调，盖上棉被睡觉。哼， 他从不记录坏事情，因为他觉得自己过得真的很好。大哥偷偷的接济也被他拒绝了，成员唯一一次接受大哥的好意就是收下了大哥的代步工具，一辆他新买的比亚迪。因为成员晕公交，每次跨越小半个城市给杨白华送饭都不敢吃早饭，怕吐。但是杨白华不喜欢这份礼物，说他大哥这是施舍，想让成员想起过去的好日子，借机把他拉回家去。成员想想有理，乖乖地把车退还了回去。收了又还，这举动伤了成家大哥的心。后来大哥的问候短信也从一天一次变成了一周一次，半月一次。成员难过之余想，父母大哥也只是希望自己过得好而已，如果自己跟了老杨过得越来越好，他们也许会接纳老杨的。老杨在本科时就考上了系统分析师，毕业后进入一家软件公司就职，据说他很受经理器重。至于成员，事业还算顺利。以前成员从不必考虑谋生的事情，专心玩音乐，写的一些实验音乐根本就没有市场。成父成母还设法托关系，给这些音乐包装包装卖出去，也只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罢了。而现在的成员要讨生活，唱片市场这些年本来就萎缩的厉害，容不得成员再拿他酷爱的实验音乐玩下去。 成员在这方面倒不存在放不下身段的问题，他什么歌都喜欢写一点，古典流行、朋克、摇滚都不在话下，只是在品质方面有点艺术家特有的龟毛挑剔。他花费三个月心血，精心录制了三首原创流行风格的 demo， 寄给了几家唱片公司。对各个音乐公司来说，投递 demo 的多如牛毛，成员已经做好了石沉大海的准备了。没想到他运气不错，很快就收到了回音。他的稿件被一家小公司录用了，每首5000块。这家小公司表示很欣赏成员的创作才能，提出跟他签艺人约。成员兴奋之余，看也没看就签了下来。成员开心的直蹦跶，钱还没到手呢，就立刻把15000块的花销规划得一清二楚，每一个计划里都有一个杨白华。如果时光倒流，成员会对当时欣喜若狂的成员骂上一声蠢货。小公司的制作效率低，最终制作出来的效果也不尽满意。但成员看着自己的三首歌，秋思、心间雨、爱你，在音乐软件上的排名各自上升，心里甜丝丝的。排名每上升一位，就截图给杨白华看，